明的小猴。有一天下午，太阳快下山了，小猴在外头玩够了，回家去。走到半路上，看见了一个甜瓜，又香又大，小猴乐得又蹦又跳，捧起甜瓜正要啃。这时候，不知从哪儿钻出来一只瘦狐狸，瘦狐狸一看见甜瓜，馋得口水都流下来了，故意问小猴：嘿，小猴，你捧的是甜瓜吗？可不是，你瞧瞧多大的个儿呀。瘦狐狸真想一爪子把甜瓜夺过来，他眨巴着眼睛说：小猴，这个甜瓜你是从哪儿找到的呀？小猴往路边一指说：就在路边。还没等小猴说完，瘦狐狸赶快抢着说：是在路边找到的吧？是呀。哎呀，小猴，这瓜你可不能吃呀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哼，这瓜我早看见了，我比你先看见，谁先看见该谁吃。你瞎说，明明是我捡着的嘛，是我先看见的，就该我吃。小猴和瘦狐狸吵起来了，吵得正热闹呢，走来了一只胖狗熊。胖狗熊把头一摇： 哎哎，你们吵什么呀？ 小猴说：熊大哥，你来得正好，快给我们评评理吧。这个大甜瓜是我在路边找到的，狐狸多不讲理呀，偏说是他先看见的，应该给他吃。我先看见的，当然应该给我吃。胖狗熊一听有甜瓜，赶紧瞪大眼睛一瞧，嘿嘿，可真是个又大又香的甜瓜呀。胖狗熊也馋了说： 哦，我说你们都别吵了，这个甜瓜嘛我早就看见了，你们都让开让开，该我吃。 小猴一看坏了，狗熊也要抢甜瓜吃了，他想了想就说：等一等，咱们都别吵了，现在天都快黑了，咱们该回家去了。我看先把甜瓜藏起来，等明天一早咱们再来找，谁找着谁吃，你们说好不好？胖狗熊想了一想就说： 好吧。 瘦狐狸想了一想也说： 你就这么办吧。 小猴、瘦狐狸、胖狗熊商量了一下，就把甜瓜放在地上，扫了一些树叶来，把甜瓜盖好。 胖狗熊心想：我得认好地方，明天一早就来找。 他抬头看看，这时候太阳在西边山头那儿，都快下山了，太阳光照在甜瓜的旁边。狗熊小声对自己说： 你记住了，甜瓜就藏在太阳光的前面。 瘦狐狸也想： 我得认好地方，明天一早就来找。 他抬头一看，看见天上有片云彩，瘦狐狸就小声对自己说： 我记住了，甜瓜就藏在云彩底下的树叶堆里。 小猴呢，他也想：我得认好地方，明天一早就来找。他抬头朝四面看看，小声对自己说：这儿有八棵松树排成一排，在这排松树的当中有一堆树叶，甜瓜就藏在树叶里。胖狗熊、瘦狐狸、小猴看好地方都回去了。第二天一早，胖狗熊啪嗒啪嗒走来了，他记住甜瓜是放在太阳光前边的那个树叶堆里，就往太阳光照着的地方去找。他低着头找呀找呀，累得他脖子又酸又疼，呼哧呼哧直喘气，还是没找到。瘦狐狸也一早去找甜瓜，他说： 我记住了，甜瓜就藏在一片云彩下面的树叶堆里，准能找到。 他一出窝，抬头看看天， 就朝有云彩的地方跑。他跑呀跑呀，累得两眼直冒金花，也没找到甜瓜。小猴去了没有呢？ 去了， 他也去找甜瓜了。他记得藏甜瓜的地方有八棵松树，排成一排，在这排松树当中有一堆树叶，甜瓜就藏在树叶里。他到了那里一找，就找到了。 哈，就是昨天那个又大又香的甜瓜。 小猴可高兴了，捧着甜瓜，啪喳啪喳吃了起来。 青鸟网，给孩子一个有故事的童年。